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4年2月16日廉署起诉三名足球员及一名艇仔涉嫌打假波赌外围。 政府称三隧分时段收费后，早晚繁忙时段整体车龙缩短。 长期病患男童感染甲型流感情况严重，临床诊断为并发肺炎。 以军称在纳赛尔医院拘留几十名恐怖分子，部分人曾参与突袭以色列。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09在2月16号的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千禧年代早晨，我系萧乐文。先讲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午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带领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寻日咧，消委会咧都有佢哋嘅记者会啦，讲到一啲唔同嘅报告啊，同埋调查，其中一个咧就同大家都可能好息息相关嘅即食面，不时都可能会食啦。咁佢哋就测试咗市面19款嘅即食面嘅样本啦。咁啊话，若果系连汤汁咁样系带面去食用咧，全数样本咧一份嘅钠含量咧已经超出成人建议每餐嘅摄入上限啦。咁当中有一啲部分咧，有一啲嘅样本咧更加食一份啊，已经系超出咗咧佢哋成人嘅每日嘅上限啦。咁除咗话睇到钠含量之外啦，亦都睇到一啲嘅脂肪含量，咁啊部分都系话相对高一啲嘅，甚至有啲样本就系检测出咧有啲系潜在嘅致癌污染物等等。有冇留意呢一个嘅佢哋嘅测试咧？1872311872311。另外咧有一个就系同点餐平台有关系，咁啊比较到六个嘅点餐平台啦，无论喺送餐嘅时间啦，喺一啲餐饮嘅价格咧，都有比较到嘅。咁当中咧都有一啲嘅发现咧，就算话点同一个餐喺唔同平台度点咧，都话有唔同嘅时间啊，送餐有啲差异。咁啊，请你一位嘉宾详细啲同我哋倾下。消委会总干事黄凤娴，早晨，早晨，黄凤娴。 早晨，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我哋先讲即食面嗰、那个测试先啦。你哋系测咗19个样本，钠含量有一啲系咪全部都系叫做有一啲嘅发现或者问题出现啊当中？ 今次19款嘅即食面嘅測試裏面咧，我哋主要測試佢個鈉含量啦，今次睇埋個脂肪啦，亦都係將嗰啲配料咧都睇埋嘅，咁同埋咧睇下有冇污染物啦。咁我主要發現咧就係即係大家食呢一個即食面真係要小心佢個鈉啦，因為咧如果係淨係食一份啦嚇，即係我嘅建議是連湯帶汁咧嘅鈉含量咧就已經超出咗成人每日嗰建議嗰個攝入上限。咁就算係啲非油炸面啦嚇，好似好健康啲咧，但全部嘅樣本咧個麵餅咧都係屬於高鈉嘅。咁仲有咧就係有九款嘅樣本咧，就食咗一份咧所攝取嗰個嘅飽和脂肪咧，亦都高過成人一日嗰個嘅上限。咁當中嗰個總脂肪咧個含量啦，同埋飽和脂肪嘅含量咧，最高嗰個樣本咧，竟然都係屬於一個叫非油炸嘅面嘅樣本。咁啊，點解會係咁咧？就因為佢嗰個脂肪咧，主要係嚟自佢啲調味品啊，同埋啲配料啊，所以千祈唔好輕視佢。咁仲有最嬲尾一個好重要發現咧，就係九成嘅樣本咧都驗出咗啲潛在嘅致癌污染物3MCPD 或者係叫縮水甘油GE 啦。咁而當中有三款嘅污染物個檢出量咧，就高過歐盟就相關植物油啦嚇，定嗰個上限嗰個嘅樣本嘅要求。咁啊，嗰個點喺邊度嚟嘅咧？亦都喺啲調味品嗰度啊。咁所以咧，就大家食嗰陣時都真係要留意一下個份量啦、個密度啦，同埋點樣去食法啦。 OK， 嗱，最近講先講鈉含量嗰度，其實啲鈉含量係主要係嚟自邊咩成分咧？即係點解調味料嗰度會特別多嘅咧？咁同埋頭先講你話係嗰個計法咧，個測試咧係連湯汁帶面去食用。所謂連湯汁帶面去食用係即係純粹我係啲調味粉，可能撈咗落個湯嗰度，撈落啲水嗰度變咗個湯，定係飲埋個湯去計嘅？你係點計嘅？你哋係 嗱，其實係講緊個調味品配料同埋個麵餅加埋一齊。 咁但係當然有啲就係湯面，有啲係撈面嘅。咁、湯面咧就係、溶咗喺水嗰度啦。咁有啲人咧都唔嘥嗰啲水都會飲埋啦，咁樣去計。咁但係若果係撈面嘅話，咁你撈埋曬一齊，跟住然後食噶啦。咁所以我哋係將麵餅加調味品同埋啲配料咧就一齊去睇嘅。 即係所以你哋個計法就係湯面就連埋湯去飲，嗰計個納含量，而撈面就即係冇湯啦，就連埋啲粉咁樣去食曬佢，連埋個面咁。咁樣去計納含量 ，OK。 咁樣去計嘅，咁所以咧，我哋有一個好簡單嘅建議俾消費者嘅。咁啊，第一，當你去買呢一啲面嗰陣時咧，就真係要睇睇下個營養標籤啦，嚇佢嗰個納同埋嗰個嘅脂肪含量啦。第二咧，就啲綠面水咧就唔好重用啦，嚇，因為綠面水咧其實都有助於咧就用走少少脂肪，啲少少納同埋一啲污染物。咁啊，綠面水唔好用，咁啊用翻一啲乾淨嘅熱水去、去即係食個面啦。咁仲有咧就啲調味品啦。調味品自己本身咧都真係唔好輕視佢哋嘅鈉同埋脂肪，咁所以如果大家可以忍得住口嘅話咧，都即係落少好多，又或者甚至唔落，就純粹係食嗰個面質，咁然後咧就加一啲天然嘅調味料同埋一啲配菜啊，亦都要留意，千祈唔好不斷咁樣加午餐肉啊，或者係香腸啊，火腿啊咁樣，因為嗰啲嘅鈉含量都比較高啊。咁如果你係配翻一啲蔬菜啊或者雞肉咁樣樣咧，咁整體嚟講咧，你嗰碗面咧就會健康啲啦。 其实今次个计法，头先听你咁讲，譬如汤面嚟讲咧，系连汤汁带面咁样去食晒饮晒，先至去计嗰个钠含量，会唔会都未必好即系反映到现实咧？未必个个食面都系咁噶嘛，同埋即系今次得出嚟个结果都大家睇到话，全部呢啲样本都系话食一份就已经系超出咗建议嘅每餐摄入呢一个钠含量咁样，呢、一个计法你自己点睇咧？觉得会唔会都未必好反映到现实咧？ 咁其實如果係撈面，頭先已經解釋咗啦。咁但係就若果係呢一個湯面嘅話咧，咁如果我哋過往都建議消費者，如果你可以走嗰個嘅湯啦，唔飲嗰啲湯咧，其實都係攝入少咗鈉同埋呢一個脂肪嘅。咁但係如果我哋純粹個面餅啦，因為我哋今次都純面餅咁樣去測試翻佢嗰個油炸非油炸面佢嗰個鈉嘅含量，大家都唔好輕視啊，因為油炸面咧佢嗰個鈉含量咧都已經平均嚟講有成506毫克。咁而非油炸面咧都有成726毫克啊，平均喎。咁若果係如果我哋計每一餐嗰個嘅平均攝入量啦，作為一個成人啦，就大約係670毫克嘅鈉啦。咁但係咧，你食非油炸面，你淨係食個麵餅自己本身咧，都已經超過咗你一餐嗰個上限啦。咁所以我哋點解會話大家去食嗰陣時，即係都要留意翻嗰個鈉嘅含量咧。就算油炸面係506都好啦嚇，咁但係都係近你嗰、那個。每一餐嗰個攝入嗰個上限，就如果用一個七歲嘅細路女去講嘅話咧，咁啊更加個攝入鈉嗰個含量係比較低啲。如果啲細路仔係不斷咁樣去食，即係純食個麵餅自己本身咧，嗰個鈉含量咧都係唔細嘅。咁所以我哋都係要提出呢一點咯。 所以譬如食一啲非油炸面嗰陣，要減鈉，即係食希望吸收少啲鈉，就唔係淨係講緊調味料喎。但係因為本身個面本身都已經係好多鈉噶嘛，咁點處理咧？呢個又？ 咁所以就一定要學識睇呢個營養標籤啦。咁同埋當你去揀選去食面嗰陣時咧，其實我哋都有建議咧，係咪可以係選擇一啲譬如米粉啊，又或者嗰個鈉含量比較低啲嘅一啲嘅麥嘅面啊，呢一啲可能嚟講佢嗰個鈉含量都會比較低啲。咁但係大家即係千祈唔好話純粹係喺邊一種面，因為其實每一樣嘢佢哋製造嗰陣時咧落嘅鈉都唔同啦。咁所以嗰個營養標籤，大家真係要學識咁樣去睇，去知道究竟佢每一百克裡面究竟嗰個鈉或者一份面啦、究竟佢嘅鈉含量係幾多咯？ 所以都唔可以話我諗住健康啲啦，就揀非油炸都唔可以，即、就、係、是、一條線咁樣講嘅都係嘛？ 唔可以咁樣講啦嚇，即係但係非油炸面咧就好明顯咧，佢嗰個總脂肪同埋飽和脂肪咧係少啲嘅，即係明顯地少好多添，爭成九倍嘅。咁所以咧。如果你係食非油炸面嘅話，咁你已經可以處理咗個脂肪嗰個問題。咁你當你食嗰陣時，亦都係啦。咁如果你嗰個調味料同埋個配料落少啲嘅話咧，咁都係有助於你減少攝入咗鈉咯。咁同埋亦都視乎嗰個人嗰個嘅生活習慣同埋飲食習慣啦。如果你係久唔久食嘅，當然問題不大啦。但如果你係長期早餐又或者係夜晚宵夜都係習慣去食呢個即食面嘅話咧，同埋係湯。加啲即系嗰个调味品，加埋个面饼，全部食晒，咁呢啲就真系要留意翻你嗰个生活习惯同埋饮食习惯。 另外咧，你哋就有个测试同埋比较到六个点餐平台嘅，咁有啲咩发现咧？呢个又？ 大家已經點餐嗰個成為一個好習慣啦。咁所以我哋過往嘅投訴咧，都睇到咧，由2021年咧就由637宗上升到成千宗。咁所以我哋今次咧就係實施翻啦，亦都係喺全港11區透過6個點餐平台，先後點咗56次訂餐。講的是177項的食物，咁啊睇翻下啲點餐平台嗰個表現啊，不論佢總時度啊，佢哋嗰個價錢啊，究竟個包裝嘅程度啊，個情況係點啊，同埋之後如果有問題，嗰、客戶服務嗰個表現啊，個質素啦。咁但係咧有幾個重要嘅發現啦。咁啊，首先第一樣嘢咧，就係、我哋發現咧，就算點餐平台有已經係用一個唔同嘅時段方式去顯示，即係有四個係咁樣，有兩個就係以特定時間嘅。咁但係咧都發現有六成嘅訂單咧都冇依照平台向顧客提供嗰個嘅預計時間咧去送餐，咁啊容易令到消費者去失去預算嘅，一係就早到，一係就遲到咁樣啦，有唔少。咁啊另外咧就係、就算話同一個時段同一個食肆，但係如果你同唔同嘅點餐平台去點嘅話咧，送餐嘅時間咧最長咧可以相差成個鐘頭嘅。咁仲有咧就係、價錢問題啦，即係少數怕長計，因為如果你係同一個食肆喺唔同嘅平台，佢展示唔同嘅食物品種啦嚇，個訂價同埋個優惠咧都係有差別嘅。咁點餐平台最大部分嘅訂價咧都係比外賣自取咧就係高嘅。而高嗰、那個比例咧，佢高到成五成到去八成嘅，咁即係話你俾多好多錢去點餐啦，送到門口啦。咁仲有最嬲尾咧，就係、我哋都要提醒翻消費者咧，其實都有發現咧，就係、有某啲食品咧，佢運送到嚟嗰陣時咧，都係會有呢個滲漏或者係傾側嗰個情況。但係就正正因為咁咧，啲餐廳亦都係過度包裝，咁啊都造成唔少嘅浪費咯。 先講嗰、那個準唔準時嗰樣嘢啦，有啲係早，有啲係遲啦。除咗話其實本身有叫送達時間或者送達時段之外咧，仲有一個叫彈性時段嘅。你哋計嘅遲係連呢個彈性時段都過埋啦，係咪咁啊？ 唔係個佢冇一個咩彈性時段，因為其實佢嗰個時段咧就已經係用時段計算噶啦嘛。即係話我同你講係預計送達時間係譬如用一個例子啦、有一個平台啊，佢個預計最短嘅送達時間咧就25分鐘至35分鐘。咁但係其實你已經係玩俾個消費者聽，你要等我呢一個時間噶啦，係咪？咁但係咧亦都係玩俾大家聽，即係中間我哋已經有十分鐘嘅彈性啦。咁但係亦都係發現咧，佢都係有一個遲到嗰個情況嗰個出現咯。而最長一次咧，仍然遲到咗19分鐘。咁而另外一啲平台咧，都係有遲到兩次啦。呢個綜合平台嚟嘅。咁啊，其中一次咧就預計係43分鐘至68分鐘，等成個鐘頭之後送達嘅啦。但係都已經有25分鐘彈性係消費者俾咗佢啦。咁但係仍然都係遲到10分鐘。咁、呢一個咧就我哋都睇到唔理想，同埋早到都係唔理想，因為個消費者可能都未必有足夠嘅時間去收貨噶嘛。咁啊，我哋喺個實事裏面咧有25次咧，都係比之前咧係提早送到咯。 消委會嘅角度咧，睇到今次早同埋遲佔嘅比例算唔算特別高啦？係咪早同遲就算幾長時間或者幾短時間都係不能接受咧？覺得？ 其實我諗每一個消費者都有去唔同一把尺去睇佢個寬鬆度嘅，因為同埋你有幾趕急，同埋即係個情況係點啦。咁但係一般嚟講，你已經係用一個預計時段去送達嘅話咧，消費者有一個合理嘅期望咧，就是、你喺呢個時段裡面咧就應該會到，就算你話早或者遲都唔會爭好遠，可能5分鐘、10分鐘咁，大家都勉強可接受。但如果你真係遲得好多嘅話咧，其實會令到個消費者會好失預算，同埋都唔知個食物個質素會唔會因為咁而受影響嘅。咁呢個我哋覺得喺一個大數據嘅世界裏面，同埋個行業越嚟越成熟咧，我哋都會覺得係應該仲有空間去改善。咁同埋咧喺嗰個客戶服務嗰方面啦嚇，就是、因為當你去即係等好耐嗰陣時，究竟嗰個消費者可唔可以有權去取消嗰個交易咧？咁我哋都發現咧，有兩個平台咧，就係、話如果商户一確認咗之後，咁就唔可以取消個單。咁我哋都覺得呢一方面都要再重新檢視下咯。 即係就算佢不停喺度延遲個服務時間、送餐嘅時間，都不能夠取消。 係啦，因為只要個商户係確認咗咧，就唔可以取消噶啦。咁所以你話早到又好，好早到或者好遲到嘅話咧，其實佢都係會影響咗消費者嗰個嘅預算噶嘛。咁有時過往我哋有曾經有個案咧係遲成10幾個鐘頭嘅。咁今次我哋嘅實試就冇啦。咁但係都遲成個鐘頭嘅話咧，我諗大家落街食完都即係落街食嘅話都已經食完啦啩。咁所以呢啲即係 要或者等咁耐咧，我覺得仍然都仲有方法去改善啦。 嗯，你覺得係咪應該譬如遲到某一個時間係應該俾客户有權係取消嘅咧？因為可能譬如有啲可能午餐時間一個鐘或一個鐘，你遲咗我就冇得食噶咯。咁對於呢一啲嘅即係特別嘅情況啦，可能有延遲咗，又個客户應該可以點樣做啦？有啲咩權利啦？或者喺反映呢啲遲咗送餐嘅渠道方面又如何咧？ 其實我哋嘅睇法就係、是，應該個消費者就係應該可以係合理地去取消嗰個嘅訂單，即係當然唔係話你遲啲咁多五分鐘十分鐘，我哋就要取消個訂單。咁、但係如果你真係遲得太多，成個鐘頭或者係個幾鐘頭，正如你頭先所講，食晏時間都要咁多，或者我趕住出去，我都已經唔可以再食嘢啦。咁、應該咧就可以合理地俾個消費者去取消嘅。咁過往亦都有消費者投訴咧，就話我想只係退款啫，但你唔好送一啲獎賞優嗰啲優惠嘅積分啊俾我啦，或者係嗰個銀碼咧，就實在同我嗰、那個點餐嗰個銀碼相距太远啦，你赔偿咁，所以呢一啲咧都系会引起投诉。我哋都会觉得喺一个大数据嘅年代底下咧，其实应该有足够嘅数据话俾大家听，究竟迟几耐先系可以系取消个订单。咁我觉得咧，就喺嗰个商户自己本身嗰个嘅政策嗰方面，就唔好纯粹讲话就按个别情况处理啦，应该系可以更加清楚地，如果係遲幾多嘅話咧，咁啊消費者係有權可以取消嗰個嘅訂單咯。 嗯，另外都話發現有啲嘅平台嗰個食品價格咧，都係比外賣自取係高嘅。呢、這個唔係都正常咩？定係高出個比例？你覺得係唔係好合理咧？ 其實我哋呢一個都係提供俾消費者自己去判斷啦、因為今次我哋睇完之後，一個嘅差成去到八成。咁但係如果你真係經常係點餐嘅話，嗰、那個銀碼上面，即係你喺個荷包上面要俾多咗錢去買呢一個方便呢，係有個成本代價喺度嘅。咁當然羊毛出在羊身上，因為你要送到上門，咁、那個食肆又要保留返自己嗰個利潤，那個平台亦都係要有個利潤嘅話，加加埋埋個消費者就要俾多咗㗎啦。咁所以呢，我哋都係提醒返消費者係咪真係需要點餐呢？你係咪願意去俾一個高咁多嘅價錢去食同一樣嘅嘢呢？咁呢一個就係每一個消費者自己作出嘅判斷咯。咁我都會係覺得，若果係個消費者係可行嘅情況底下，若果係自己去外賣自取，又或者甚至去啲餐廳嗰度自己食完嘢，即係去食肆嗰度食嘅話咧，咁其實都會來得環保啲，同埋你個荷包又慳啲。個原因就係我哋睇到今次製造嘅垃圾都唔少，喺我哋56次嘅測試裏面咧，都有成超過800件啦嘅垃圾係製造咗嘅。 嗯， 嗰個問題啊，啲一次性嗰個嘅嗰啲器具啦嚇，咁、所以大家都要留意翻呢個環保嗰個影響咯。 OK， 嗱，最後同我哋講下一個積分計劃啊，話消委會喺今個月接獲到30宗同積分獎賞優惠相關嘅投訴，咁係咪多咗啊？數字上面？ 其實講翻個原本個原意先。其實呢啲積分計劃咧，就係好明顯就係商户去吸引嗰個顧客去不斷咁樣光顧，咁所以咧就提供呢一啲聯營或者獨立嘅積分獎賞計劃啦。咁啊，希望一路儲分一路儲分，咁啊可以送啲禮品、優惠券啊，或者啲現金獎賞咧，就會令到消費者可以使多啲錢，亦都係有翻嗰個嘅忠誠度喺度。咁但係咧個過程就係，若果佢嗰個安排係失當，又或者成日自己更改條款，又或者係冇個溝通係做得唔好，甚至乎當個消費者自己好心水清計落之後，發現咦點解嗰啲積分唔見咗嘅，或者你計錯嗰陣時，又或者我換唔到我心儀嘅禮品，去揾啲客戶服務去幫手，或者去查詢嗰陣時又幫唔到，態度惡劣嘅話咧，咁就好容易引起好多唔同嘅投訴咯。咁啊變相就係一個本末倒置，你想留住客戶嘅心，但係變相就引起個投訴。 嗯，講到呢度，不如都分享下係咪當中有啲個案係有類似呢啲情況，更改條款又要你哋去介入去處理嘅咧， 講一個個案去講解一下啦。有一個投訴人咧，其實佢就其實嗰個商場都係一啲比較高檔嘅商場嚇，咁佢咧就去嗰度咧，就係、是、想用啲會員積分咧去換領個商場嘅禮券。咁但係咧商場咧就有電子禮券同埋呢一個實體嘅禮券。咁但係佢又已經嗰陣時問清楚啦，究竟有咩分別先？佢咧就話其實係有兩間商户咧就冇參加到呢一個電子嗰個嘅禮券嘅啫，咁所以咧就應該問題不大嘅。 咁所以咧，佢咧就喺嗰、那個喺咁嘅大前提底下咧，佢就喺商場嗰度咧就確認咧就接受咗呢個電子禮券啦。咁同埋自己亦都確認咗咧，佢想買嗰間鋪頭咧係接受呢個電子禮券嘅，佢先至換電子禮券。咁、但係點知咧，到佢真係想換嗰陣時咧，又發現咧喺佢嘅官網嗰度咧，佢自己心儀嗰間鋪頭咧就唔喺個名單上邊咯。咁啊，再問點解啦？咁佢咧就話：哦，已經改咗啦，佢已經而家只係接受呢個實體嘅禮券嘅啫。咁個消費者就覺得好不滿啦，因為 但呢個中間係時隔咗好耐㗎。即 係唔係隔咗好耐嘅啫，喺個細節裏面係時間可能兩個禮拜咁上下嘅一個事情嚟嘅啫。咁、所以個消費者係覺得好似俾佢呃咗咁樣咯，因為佢哋只係不嬲都係幫襯開嗰間鋪頭啊嘛。咁、所以喺呢一個事件上面咧，就係、是、即係個消費者非常之不滿啦， 因為我已經問清問楚，咁但係亦都係出現咗個差字咯。 嗯，半分鐘到啦，嗰個投訴數字係咪真係升得好嚴重咧？ 其實都唔少嘅，由2021年由236宗而家升到379宗，咁即係好明顯啲消費者都係受呢啲積分計劃咧所吸引嘅，咁但係真係如果處理安排唔好嘅話咧，都係會頭先我所講啦，本末倒置係引起消費者嘅不滿咯。 嗯，好，唔該曬黃鳳賢，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黃鳳賢係消委會總幹事啊，啱啱講到呢一個部分咧，就係、是、有關於積分計劃啦。咁消委會上年啊接獲379宗同積分獎賞優惠相關嘅一啲投訴。话安年升咗两成咁，你自己有冇留意呢啲情况咧？或者自己有冇都可能储下分嘅咧？有时去到商场啊，或者去唔同嘅铺头消费咁样。咁啊，另外头先你都讲到啊，即食面啦，咁啊有一啲佢哋测试嘅样本个钠含量啦，同埋脂肪嘅比例啦，都系特别关注嘅。18723呢啲，转头翻嚟八点半钟之后继续千禧年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白宫表示，俄罗斯正在研发一种天基反卫星武器，对美国来讲是令人不安，但是指出不会对地球上的人构成直接威胁。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说，俄罗斯研发天基反卫星武器有可能违反1967年外太空条约禁止在太空部署核武的规定。柯比拒绝评论有关武器具有核武能力或者核动力的报道，但是指出这种武器可能对低轨道的太空人构成致命风险，并且可能扰乱重要的军用和民用卫星。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之前与国会议员举行闭门会议，汇报有关事态发展。众议院议长约翰逊说，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需要立即解决。俄罗斯已经否认研发有关技术，批评美国借底毁俄罗斯，推动国会通过对乌克兰军事援助的法案。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星期四再遭到来自乌克兰的火箭弹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18人受伤。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乌克兰袭击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并且表示俄方有意在联合国安理会提请审议有关问题。俄罗斯国防部就说，俄军当日通过远程高精度武器打击乌克兰的军工企业，所有既定目标都被击中。另外，位于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的工业城镇阿夫迪伊夫卡正是遭到俄军从三面围攻，在当地的乌军表示局势极其危急。美国白宫指当地有落入俄军手中的危险，敦促国会众议院通过对乌克兰的重要军事援助。回来本港，警方在将军澳拘捕一名48岁男子，涉嫌管有仿制枪械。凌晨1点几，警方接获途人报案，话在至善街和唐骏街交界发现一名男子怀疑手持气枪进行射击，

8:38，繼續千禧年代嘅時間。昨日都有講到關於財政預算案啦，今個月底就會公布㗎啦。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早前都曾經喺網誌入面預告2023-24年度財政赤字可能會略超過1000億元，亦都提過話2025-26年度恢復財政盈餘嘅目標要再延遲啊。咁預計需要係數年嘅時間嘅咁。見到有唔同嘅團體啦、政黨等等都係就住預算案交咗建議，包括澳洲會計師公會都向政府交咗一系列咧，針對嚟緊預算案嘅一啲建議嘅咁，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一齊傾下。澳洲會計師公會大中華區分會副會長及稅務委員會副主席黃文輝女士，早晨。 早晨，各位 听 众朋友，早晨，大家新年快 乐！你好，你好，新年快乐，祝你。可唔可以讲下你哋对于政府而家成个财政状况啦？无论系即系嗰个赤字啦，或者嗰个嘅财政储备方面啦，咁你哋嘅观察系点啦？同埋而家香港嗰个公共财政系咪仲系叫稳健咧？ 好啊，咁我哋澳洲会嘅消会咧就预计今年嘅财政赤字咧大约系1270亿，咁另外咧就系个财政储备咧大概系7080亿嘅，咁呢个咧系相等于咧大概系11个月嘅政府开支，咁相比起过往年度即系政府出现财赤嘅高峰时期咧，个财政储备咧仅仅系能够应付7-8个月嘅政府开支，我认为而家预计呢个嘅储备嘅水平咧仍然可以接受。咁財政即係個赤字比預期為高啦，咁我哋即係睇翻就係話，主要嘅原因就係前幾年嘅疫情關係啦，咁政府都即係為咗去幫助市民去紓困啊，或者支持啲企業啊，咁都推出咗好多嘅措施，咁令到個開支係龐大嘅。其實單單睇翻咧，其實過往六輪嘅抗疫基金啊，同埋啲周期的措施啦，咁啊累計咧，其實都差唔多接近係3500億嘅。咁而現時嘅政府開支嘅水平咧，比起嘅疫情前嘅年度嚟講咧，都差唔多係增加咗40%嘅。咁雖然話過往一年香港經濟都即係疫情過後步入復常嘅階段啦，咁但係始終即係全球經濟影響啊，同埋高息嘅環境底下咧，都影響嗰個樓市同埋股市個成交量啦，咁相繼係減少嘅。咁政府買地出現六次流標啦，咁令到印花税啊、買地收入啊，其實大大減少。咁呢度即係令到出現個赤字啦。咁你話至於頭先話究竟而家嘅公共財政係咪再穩健咧？咁我哋相信話，除咗今年嘅政府相繼推出一啲嘅政策啦，包括招商引资啊、輸入人才啊、發展綠色經濟啊，甚至乎係地區總部經濟等等呢啲政策底下咧，呢啲係可以幫助到刺激個經濟增長嘅。咁加上下半年咧，市場都預期係會有減息嘅機會啦。咁呢個都有助帶動翻個樓市啊、股市成交啊。咁希望就增加到個印花税埋地收入啦。咁我亦都相信來年政府都會注重開源節流方面嘅財務政策，希望能夠確保一個長遠嘅公共財政穩健嘅。 所以你哋評估係咪都係好似司長咁講，可能要幾年時間先至去翻有財政盈餘，做翻收支平衡？又同唔同意而家啲講法話去到一個可能已經進入咗一個結構性嘅財赤咧？ 咁我覺得唔認為係一個結構性嘅財赤嘅，咁即係頭先都講啦，即係而家個儲備都依然係足夠大概11个月嘅開支，咁亦都我哋相信就係話呢個都係一個即係暫時性，咁希望就係話政府來年其實都有一系列嘅政策咧，去支持翻個經濟、刺激經濟嘅，咁呢個亦都係長遠嚟講即係嗰個經濟發展都係穩健嘅。 OK， 開源節流方面，你哋嘅諗法係點？或者香港要揾一啲經濟上面嘅新嘅增長點，你哋咪都有啲建議？ 係啊，係啊。咁開源方面啦，咁我哋工會其實都提出咗一啲嘅建議嘅。咁主要圍繞係招商引資啊、發展綠色經濟啊、地區總部經濟呢幾方面啦。咁我哋建議就係引入一啲稅務優惠咧，去吸引啲企業同埋啲投資者嚟香港啦。譬如話係吸引啲企業嚟香港去設計設立個地區總部。咁我哋建議就係可以俾一個優惠嘅稅率，好似例如係8.5% 啊嘅利得稅率啦。咁另外就係話亦都即係現時政府都好多推動 家族辦公室的一些的政策，我們建議就是能夠再優化這些的稅務政策，吸引到更多的優質的人群資金來香港，是激活過金融市場的。那你說究竟是不是現階段式去增加稅種或者加稅，那我們認為其實即係呢個要等個經濟逐步去復常嘅情況底下咧，可以去審慎去考慮去引入一啲新嘅税種嘅。咁但係就要當然係要應即係針對翻係因應翻個市場嘅狀況啊，配合翻個納税人嘅負擔嘅能力啦。咁政府係可以研究一啲新嘅税種嘅。咁所以今次公會我哋建議就話，最早去到2026年咧開始可以引入個企業碳排放税。咁係針對翻就係話。如果是即係碳排放係超過25,000公噸以上的企業，先徵收。咁呢個相信就係話，對於一些中小企啊、啲市民啊，唔會有太大的影響。咁節流方面就我哋都建議啊，政府其實都要即係量力為出啦，都要即係去針對性去投放資源啦。咁亦都對於一啲即係譬如話好多年嚟未調整嘅公共服務收費咧，咁係可以認真檢視同埋即係作出一個適時嘅調整。咁另外就話節能方面亦都係即係公共服務方面可以即係去考慮，就通過一啲嘅數碼轉型啊、自動化等等呢啲嘅。即係方式咧，去提高個效率，去減省整體嘅營運成本咯。咁長遠嚟講，其實我哋覺得，即係反而係我哋亦都建議就係話，政府係有必要去做一個全面嘅稅收檢討嘅。咁去針對翻個經濟發展目標啊，社會形態啊，咁同埋即係同時都要確保翻香港喺個國際市場競爭力啦。咁去審慎一個長遠嘅稅制，去確保個財政穩健。 剛才講到話税嗰度，你提到其中一樣嘅2025-2026年係嘛，可以考慮推行就係呢一個碳排放税咁樣。其實而家喺香港嗰啲企業係排放碳嘅情況係咪好多？呢一個嘅收入可能幫到政府幾多咧？即係其實主要個目的係想建設一個綠色嘅城市，定係想喺個收入增加度多啲咧？咁因為頭先講到話開源就提到呢一點，其實個目的係邊樣多啲？ 其實我諗都係主要就係話，第一就係話都係一個新嘅税種啦，可以帶嚟政府嘅收入啦。咁另外就係話，都係我哋希望咧，就係鼓勵即係政府都係係傾向就話去打造翻個即係綠色城市啊，都係一個即係注重翻嗰個環保啊、綠色方面嘅。咁呢個亦都係全球嗰個趨勢嚟嘅。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可以2026年開始去考慮去引入啦。 所以除咗話呢個叫做碳排放税可以考慮引入，但係講到都係2026年咧，有冇其他嘅税項定係都係唔應該考慮啦？喺呢個時候唔應該新增任何嘅税項咧？ 我哋覺得現階段其實就係要去逐步研究嘅，即係你如果你話去即係新增一啲嘅税項，喺而家嘅環境同埋就係話你冇去適當咁去推行咧，反而係會適得其反嘅。反而即係話不如長遠去諗翻就係話。嗰、那個檢討個税制，咁亦都係即係去諗翻個經濟發展啊，睇翻即係而家個市場情況，去做一個審視，去考慮就話會唔會又因應翻個市場情況，可以有啲新嘅税種啊，同埋真係一個長遠嘅一個確保嘅財政收入咯。 但係講緊話整體要檢討香港嘅税制，其實不時都講，甚至可以話係持續有唔同團體都提出嘅啦。咁但係似乎係咪都叫回應到咧政府呢幾年嘅情況，定係都好一段時間係冇做到呢一個整體檢討税制咧？ 因為我覺得檢討税制係即係需要時間去研究嘅，咁亦都真係唔係一年半載嘅事。咁呢個我覺得即係政府喺現階段就係呢個時候可以開始去研究咯。咁同埋就係話即係等到去譬如話我哋經濟開始去向好啦，我哋都穩定啦，復常嘅環境底下，咁我哋到其時去睇翻就係話究竟有冇啲個新嘅全面嘅税制咧，可以去應合翻嗰個。本港的經濟需要咯。 所以就咁聽啦，即係税方面過往有人提啊，資本增值税啊，或者陸路離境税啊、消費税，暫時你哋都應該係唔會支持 的。我哋都唔建議嘅現階段，因為我覺得就係話一啲新嘅税種，即係唔係一個咁適合嘅時候去推出。 OK， 我見你哋建議入邊有提到話城市經濟都可以有啲措施去鼓勵一下嘅喎，係咪啊？ 係㗎，我哋都建議就係話對於一啲即係 辦一啲嘅聖旨啊嗰、那個嘅啊贊助費用啦，咁可以有一個即係特殊嘅一個嘅稅務扣減啦，即係大概1.5倍去做一個稅務扣減。咁希望就係話都鼓勵多啲嘅大型城市咧嚟到香港，呢、這個亦都可以。即 係 帶動到整體嘅 個 經濟發展嘅。 嗯，除咗即係税之外咧，稅務減免方面係咪有啲嘅建議咧？呢、這個又點樣平衡對於庫房收入嘅影響？ 我哋即係睇翻就係話，而家其實千億赤字啦，咁相信政府其實都係即係傾向一個審慎嘅理財嘅態度，應使則使嘅。咁我都建議翻即係政府就係話喺嗰個要顧及個公眾穩健嘅前提底下啦，亦都考慮翻香港嘅長遠發展啊同埋競爭力啊，係要開源節流嘅，要精準投放去縮減個赤字嘅。咁我哋建議咗就話今次係有一啲針對性嘅一啲嘅稅務寬減措施。例如是面對加息的壓力底下呢，我們建議譬如說對一些個人住所的貸款利息扣税額啊，同埋或者住宅租金的扣税額的上限呢，可以加到去15萬啦。咁同埋就是個人的免稅額同埋即係已婚人士免稅額分別提加到去15萬同埋30萬啦。咁而子女免稅額都加到15萬嘅。咁另外為咗即係鼓勵生育呢，我哋建議就話推出上限6萬元的一個容易開支的免稅額啦。咁或者是一些 中低收入家庭提供一些兒童照顧、幼兒教育的輔助，相信有關措施能夠惠及到一些有需要的一些納稅人。 有個新穎一點的建議，我見你們說針對一些運動相關的開支都可以有稅務扣減，那個想法是怎樣？ 是啊，我們建議就是說如果有些即運動開支呢，我們可以引入一個即相關的稅務扣減是6000元的。那這個都是希望就是說香港能夠做一個即活力啊和一個健康的城市啊，那都即個人也都知道大家都即注重健康啊體能運動啊，希望這方面有些支持的。 即是玩運動學運動就不是說買對波鞋那些都可以扣嘛，應該嘛。 不是的。 OK. 另外呢就有关于支援中小企恢复方面呢，工会有啲咩建议呀？ 支持中小企方面呢，咁我哋都有一啲嘅建议嘅。即係譬如话係将而家个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嘅申请期呢就再延长多12个月啦，帮助返啲中小企啦。咁另外就係增加返今年度即係2023-2024年嘅嗰个利得税嘅退税额啦，咁上限呢係去返10000港币啦。咁另外就係我諗中小企都面对一啲即係人手短缺嘅问题啦。咁我哋都即係鼓励返啲雇主係聘用返啲60岁以上嘅长者。咁佢工会建议呢就係为咗呢啲嘅雇主咧，我可以提供一啲薪酬嘅支出嘅额外嘅税务扣减啦。咁亦都即系可以考虑就话每位嘅合资格嘅雇员嘅年度扣税上限咧就12万港元嘅。咁另外就检视翻行业输入嘅劳工计划啦，考虑扩大翻个范围啦，可以涵盖即系其他比较全人手短缺嘅行业啦。 例如咧，例如边啲啊？你哋心目中？ 其實而家即係我諗有各行各業，譬如運輸方面啊，呢啲都係即係有人手短缺嘅，建築行業都係人手短缺嘅，咁呢啲可以去考慮啦。咁另外就係話向一啲即係輸入勞工嘅僱主咧，去提供一啲培訓嘅津貼嘅，咁希望呢啲嘅措施都係即係有針對性嘅支援作用啦，去幫助翻啲中小企發展。 最後講埋咧，消費券今年應唔應該派，或者個幅度點咧？ 我哋。即係都即係坊間都有多人問啦，咁我哋即係工會其實都唔建議即係今年去派個消費券嘅，因為其實消費券係即係喺一啲非常時期啦，即係好似疫情呢啲嘅時期，一啲嘅特別嘅措施嚟嘅，即係我哋認為係唔應該做一個恆常化嘅一啲嘅紓困措施，同埋睇翻就係話而家其實即係呢年紀開始嚟，社會都開始慢慢復常啦，咁消費券個效應都嚟減嘅，咁反而即係而家面對個財政個壓受壓嘅底下咧，政府量力為出啦，就針對性去一啲嘅舒緩措施去幫助真正有需要嘅社群。 好，唔该晒，黄文辉同你倾到呢度。黄文辉咧就系澳洲会计师工会大中华区分会副会长及税务委员会副主席。有关于财政预算案，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我哋请一位嘉宾一齐倾啊。立法会议员简伟敏，早晨。 早晨。 早晨，简伟敏。你好，你好。可唔可以讲下你哋你自己啦，同埋G19啦，系咪都有建议交咗俾即系政府讲嘅预算案嘅？嗰个有啲咩特别嘅建议咧？当中？ 系啊，乐文嗱，我哋咧如果 G19 嘅咧就其实早前都即系见到记者啦，因为我哋即系见财爷系见得比较早嘅，1月9日咧我哋已经见过啦吓。咁我谂即系喺今年嗰、那个前瞻啦，即系如果睇翻，其实财政司喺即系年前都有提过吓，即系系佢自己嘅观察咧系稳中向好啊，咁同埋即系睇见个外围息率嘅基本上都见顶啦，咁样咁亦都即系系嗰个 GDP 增长 3.2 等等啊，失业率咧亦都系即系持续有7个月都系低于3%咁样，咁。我哋嘅觀察其實都係即係穩中向好嘅，咁所以都係重開源節流啦，即係好多人都提過要係即係喺個節流嗰度都要著墨嘅。咁我哋 G19 所以都有提到係先節流後開源，咁開源就係包括即係譬如頭先有朋友都講啦嚇，增加嗰個稅種或者擴大嘅稅基咧，我哋覺得即係現時都要考慮嗰個經濟情況啦，即係企業個承受能力等等。咁所以即係加稅嚇，即係呢個我哋都係冇主張到喺呢方面嚟到去開源嘅嚇。咁即係當然開源都仲有其他啦嚇，即係包括係財爺提到用者自付、能者多付呢個原則咧，我哋自己都係好贊成。即係我自己個人俾佢嘅建議咧，都係提到呢方面。咁但係我覺得最重要都係開源上面都係振興經濟嘅。咁或者你想睇下傾邊一方面咧？ 不如講下振興經濟方面啦，你自己有啲咩建議咧係可以去做咧？ 我覺得即係其實好多嘅嗱，如果你單睇26日嚇，即係淨係26日呢一日咧，都已經好多好多利好嘅事情會公布啊，或者係即係啲細節會公布嚇。即係早前1月24日咪有3聯通3便利嘅，即係中國人民銀行同埋金管局已經講咗喺即係國家支持下嗰、那個繼續做好個金融互聯互通啦。咁我覺得呢個係香港好重要嘅方向嚟嘅嚇，就點樣同內地去靠祖國聯通世界呢、這個，即係雖然講就講咗呢8個字好多，咁但係實際上落實咧，我哋要逐步見到咧，其實香港政府同相關內地嘅部委咧，其實陸續出台咗啲唔少嘅嘢嘅嚇，即係包括頭先我講呢、這個3聯通3便利，咁落實咗落嚟咧，其實係會有助即係人民幣嗰、那個香港做人民幣輸樓啦，或者係人民幣嗰、那個同埋即係國際金融中心啊，即係進一步嚟到去強化呢啲嚇，都係喺嗰個3聯通3便利進一步講到一啲嘅26日去講一啲細節嘅時候咧，其實會睇到嗰、那個增長點喺邊度啦。咁另外就係發展個總部經濟啊，其實呢一點同埋嗰個遷冊制度咧。我哋由舊年嘅施政報告都聽到，同埋呢個舊年嘅 budget 嚇，即係舊年嗰個財政預算案都已經有提到嘅。咁我見到其實今年係真係需要就落實啦嚇，即係包括遷冊嘅制度，即係俾大家聽眾了解啦。遷冊嘅制度咧，其實就方便一啲咧，係其他地方做總部嘅公司，即係特別我哋 target 係一帶一路國家嚇，即係針對佢哋或者係中東啊亞洲嘅地區咧，佢更加容易遷冊過嚟。如果冇一個法律嘅配套咧，即係用法律嘅方式咧，咁係比較複雜嘅。即係佢要喺香港再重新成立，喺佢原先嘅地方，可能係要做咗一啲嘅程序，要重組過去。咁我覺得即係吸引佢哋嚟香港，一定會有機會增加税收啊，係嘛？即係多啲企業喺落户過嚟，更容易遷拆到嚟。咁、而總部經濟咧係針對內地企業嘅。咁而內地企業咧，你知道即係走出去咧，係內地一定係鼓勵嘅。咁喺嗰個即係走出去嗰啲嘅審批上邊咧，如果係走出嚟香港，係內地嘅部委係支持香港發展呢個總部經濟嘅話咧，對於係走出嚟香港同走出去其他嘅境外地方係有所差別嘅，即係有鼓勵政策，令到內地嘅企業係容易走出嚟。你諗下，即係就會喺呢度成立多嘅企業啊，或者係以呢個為一個分布嚇區域嘅分布，咁一定會蓬勃曬大旺我哋其他嘅產業嘅，即係包括我哋最主打嘅金融嘅產業啦， okay, 我哋專業服務啦，咁呢啲我覺得係要擴容啊。我唔知即係財爺有冇用呢個詞啦嚇，佢就用得整固期好多嘅。咁我同意係要整固嘅，即係唔可以話係大花錢啦， 包括消費券啊，頭先我哋都提過嚇，G19 亦都冇特別係即係去倡議呢一個話要再派啦咁樣，因為喺嗰個需要性咧，即係復常啦已經咁樣，咁所以喺嗰、那個增加個容量啊，即係發展個容量咧，而家係好需要，即係所謂嗰、那個capacity 去即係點樣去擴容呢樣嘢係香港而家好需要做，同埋增強信心咧， okay. 或者提到即係我都提過嘅，即係發債我哋其實係相對低嘅啊。比起我哋嘅 GDP 嚇，去年十二月即係財政司司長嚟到去財經事務委員會立法會啦，當時所講都係4.3%啊。咁我唔知計入咗666億嘅，譬如發債未啦。咁如果計入咗，我諗佢今次財政預算案會公布一個新啲嘅即係債務佔 GDP 嘅比率。咁如果都仲係單位數字下，即係咁，我覺得係面對我哋咁多即係數千億甚至萬億嘅基建咧，係。政府去發債，其實對市場釋放嘅信息咧，亦都要明確。呢個係投資未來，幫助我哋創融擴融嘅舉措嚟嘅啫，並唔係話係從一個開支嚟到去睇佢。 你覺得發債嗰、那個 160%嘅，其實佢哋個債務佔 GDP 嚇。 發債嗰、那個比例可以去到幾高咧？香港你覺得？ 我覺得即係由 single digit 可以起碼去到即係 double digit 啦，即係由單位數可以去到一個即係雙位數。即係譬如你而家先就係4.5%嘅話，我覺得因應未來嘅需要啦，即係睇我哋嘅需要嚟到去做嘅。就算你增加多5%嚇，即係譬如而家係5%，你再增加多5%嚟到面對我哋未來咁龐大嘅基建，即係北都啦、交易州人工島啦，咁都係需要嘅。亦都可以考慮即係喺一個。北都規劃底下，其實我早前都有倡議過嘅，可以適度係即係對個市場發出嘅信息，即、就、係、是、你有唔同嘅節點係嘛？咁究竟邊一啲嘅項目或者邊一啲要做到嘅節點咧，係、可以歡迎私人一齊去參與嘅咧？即、係個信息釋放多啲， okay. 因為而家。企業的錢其實需要擺喺唔同地方。 黃文文，因為時間差唔多，我哋九點鐘之後，我哋九點鐘之後傾多陣好嘛？有關於預算案嘅建議。 好啊， 好，轉頭翻嚟再傾。2024年2月16日，廉署起訴三名足球員及一名艇仔涉嫌打假波賭外圍。 政府称三隧分时段收费后，早晚繁忙时段整体车龙缩短。 长期病患男童感染甲型流感，情况严重，临床诊断为并发肺炎。 以军称在纳赛尔医院拘留几十名恐怖分子，部分人曾参与突袭以色列。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傾到有關於財政預算案，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1，繼續同電話旁邊的立法會議員簡偉文傾。早晨， 早晨，蘇立文， 你好。簡偉文，剛才你講同你一齊傾咧，就講到呢一個發債啦，你覺得嗰個比例上面都有空間係再上調嘅咁。尤其是而家針對一啲大型項目啦，北部都會區啊等等啦咁。不過有一啲學者就擔心，如果長期發債，反而即係對香港日後嗰個財政壓力都會有啊，因為你始終要還噶嘛咁。點睇咧？同埋而家有啲講法就係，既然即係有咁嘅財政壓力啦，一啲大型嘅基建工程係咪都要分先後，甚至有啲要諗係咪仲繼續做咧？咁諗法係點咧？你又？ 我覺得即係我自己幾支持，即係政府一路講話係即係交易州人工島同埋北都咧，都係都做嚇。咁點解咧？即係我自己覺得交易州人工島咧，因為相對係快啊，唔需要涉及好多收地啊、談判啊咁樣嚇，即係只要定好嗰度嘅規劃定位啊。嚟去做咧，相對去做北都嗰個發展咧，喺個發展嗰個嘅程序啊，喺發展嗰個嘅快慢啊上面咧係唔同嘅嚇。咁發債嚟講，我自己覺得即係你比起我哋嗰啲可比嘅經濟體咧，其實香港呢個單位數字嘅真係譬如你比新加坡160多，日本200多嚇，即係如果我唔比日本啦，比新加坡鄰近地區嘅，佢哋都會係好著重用即係一個長遠去睇，你先可以增加容量啊嘛嚇，唔係話香港嘅發展就係局限於要用個財政儲備啊嘛嚇咁。 Okay. 大家睇住6900多亿财政储备就觉得系唔够用，咁但系我哋嘅发债比率比起 GDP 实际上系偏低嘅，咁所以我自己嘅观察就系咁啦。 Okay. 另外，我觉得可以谂下港投公司嗰度嗰620亿咧，同埋嗰个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我哋都期待緊呢個細節啦嘛，係嘛？即係坊間其實都想知道，究竟資本投資入境計劃咧，而家3000万一位，咁啊要到年中嘅時候咧嚟到去公布嗰、那個細節啦，包括就係其中有一個係要求有300万啦，每一位嘅成功申請人咧係要放入去俾港投公司有個投資組合噶嘛。咁其實個市場好多，包括中小企業，包括一啲創科企業，佢都想知道究竟係唔係啊？佢能夠受惠咧，係唔係會做一個入選被投資嘅對象咧？呢啲信息其實對市場去早啲去發放，佢、okay. 都可以準備好自己啦。 最後講下 是是，幫助到香港企業啊。 OK，最後講下，因為見你之前寫文都有關注到，即係而家社會都關注到設立係咪全面設立嗰樣嘢咧？你就講到話其實喺設立同減立之間都仲有其他嘅選擇嘅，個諗法係點咧？ 我覺得即係能者自負，能者多負啊！即係我照財爺所講嘅，用者即係去嚟到去自負啊，能者多負啦。譬如我哋既然政策有唔同嘅目標嚇，亦都想幫助一啲年輕人上車嘅話，喺而家個300万最低就即係300万以內以下先至俾100蚊嘅印花税，可唔可以調高少少呢個門檻咧？咁啊變咗呢個好似係減少咗收入啦，係咪？但我幫助咗年輕人去上車，咁但係喺G19 都有倡議嘅，我哋喺譬如話一啲豪宅係咪可以多付一啲印花税咧？現時係2000多万或以上就係4.25%啦嘛。咁你整個個空間好大嘅，會唔會多整一個出嚟係再豪啲嘅豪宅咧？係多一個印花税嘅一個嘅稅率咧？咁樣嚟到去即係做到能者多負啦，咁樣咁亦都譬如話喺而家人才計劃底下啦，我哋俾咗個先免後徵，但其實好多意見反映咧，其實佢哋嘅資金出嚟係有困難啊嘛。咁而家喺嗰個1月24日出公布咗嗰個三便利，其實包括港人嘅資金去喺大灣區買樓，係會方便咗個資金流動，係咪？咁呢個可唔可以做到一個雙向呢？咁當然都要防範走資嘅，防範即係資金外流嘅。咁但係你咪有個監管之下，或者係閉環管理啊？確實有咁樣嘅合同要付大訂啦。 Okay. 又或者呢個嘅高才專才，佢係喺香港已經創業就業啦，你先至俾佢嘅資金更容易出嚟啦。即係現時個10000美金嗰個匯出係好有限啦。即係呢啲係增加我哋嘅人才喺香港發揮佢個作用啊，無論係置業或者佢去創造嗰個經濟嘅能力，都會係有幫助咯。 好，唔該曬簡文文。簡文文咧就係立法會議員，休息一陣。 CIBS 人人广播， 用少数族裔嘅语言讲佢哋喺香港嘅故事。 佢嘅系 opportunities 话嚟着 噶，佢嘅系十年沙加讲你话嚟着噶。 What's my story in Hong Kong？ 佢嘅 dad 哥，初初时，觉得佢 local。 所以，佢呢，我就依啲，佢话，佢话，佢话，佢话，佢话， 佢话，佢话，佢话，佢话，佢话，佢话，佢话，佢话，佢话，佢话，佢话，佢话，佢话，佢话， CIBS 节目《我在香港的故事》，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022年版权修订条例生效超过9个月啦。寻日政府就发稿啦，话为咗便利图书馆、博物馆同埋档案室嘅日常合理运作啊，去促进研究、私人研习以及系保存同埋传播知识咧，建议根据版权修订条例订立2项新嘅附属法例。当中提到就话允许图书馆啦、博物馆等等咧，喺向市民提供版权作品，例如文学、戏剧、音乐等等嘅复制品之前，必须要求咧系市民系声明。事前是從未獲得相關的版權作品的複製品，而市民都只能夠取得版權作品不多過10%的內容的。做公眾諮詢昨天開始做2个月的詳細的情況，請你一位嘉賓和我們談談知識產權署助理署長括弧是版權許麗珊。早晨。 早晨。 你好，可不可以講一下今次新立這個附屬法例目的是什麼呢？主要的內容是什麼呢？ 其實呢就大家都知道2022年個版權修訂條例呢就加強咗呢個數碼環境嘅保護啦，同埋喺保護版權同埋合理使用版權作品之間呢就維持咗合適嘅平衡。咁而其中呢修訂條例呢就係、新增同埋擴闊咗允許行為，咁呢就以便利呢就係、指明圖書館啦、博物館啦同埋檔案室嘅日常合理運作，從而促進研究、私人研習以及知識的保存和傳播，而現行的規管相關允許作為的附屬法例，亦即是版權圖書館規例，因而就是需要作出更新。咁我哋咧就建議咧，就係訂立咧嘅附屬法例咧，就去取代現時已經過時嘅附屬法例啦。咁目的咧係要指明咧合資格行使相關允許作為嘅圖書館、博物館同埋檔案室嘅類型同埋種類。並且咧就係就住呢啲允許行作為咧，就係定明適用嘅條件嘅。 我見到諮詢文件提到啦，容許圖書館館長為市民複製版權作品，如果涉及一啲已發表嘅文學啊、聲音啊、影片等等啦，而複製品亦都唔可以多過原作品10%嘅內容嘅。咁呢個同原本嘅法例或者附屬條例有啲乜嘢分別啊？本身唔係都有限住，譬如我要影印一本書，唔可以多過某一個嘅百分比嘅咩？有啲咩分別啊？ 係現時咧嘅版權圖書規例咧。着重咧就係、用數字嘅計算方法去計算嘅，咁而10% 咧嘅作品內容咧就其實係只係其中一個準則，咁而我哋咧就係、建議咧就係、喺新嘅附屬法例裏邊咧就係、展釋咧就為複製版權作品咧嘅合理比例嘅部分咧就提供一個指引。而不是一個嚴格的定義，而複製了多少呢就先至是一個合理比例的部分呢就需要根據呢就是具體情況去考慮的。咁而我哋咧亦參考咗一啲海外普通法司法管轄區嘅做法，例如澳洲啦，同埋新加坡啦，其實佢哋都係採用一個10%呢個百分比嘅計算方法，去釐定一個複製咧就係版權作品嘅合理比例嘅部分嘅準則。咁而我哋咧嘅建議咧就係同新加坡一樣啦，就係採用一個咧就係推定法咧，就係嚟定義咧嗰個合理比例嘅部分嘅。 我想搞清楚，剛才你提到話10%啦，唔可以複製多過原作品10%咧。而家嘅做法啦，就係其中一個準則，同日後譬如你哋而家建議呢個分別係啲咩咧？即係原本都已經有呢一個比例喺當中嘅，係咪嘅？ 係，但係我哋現時咧嘅個附屬法例咧就係着重咧就係計算呢個數字嘅嚇，咁只係咧就係計算嘅數字咧嘅合共嘅合共咧嘅部分咧係唔可以超過嗰個10% 10% 嘅版權作品嘅內容嚇，咁而我哋新建議嘅部分咧就係想摒除咗呢一個計算數字嘅方法。因為咧就係、現時咧個圖書館收藏嘅作品咧，除咗係一啲印刷版本之外啦，仲可能咧就用一啲各種形式咧出現嘅，例如一啲電子方法咁樣樣。咁所以我哋認為咧應該摒除一啲字數嘅計算方法。咁可以方便咧就係圖書館啦，同埋圖書館使用者嘅。 10%。以一本書為例，你話唔好用字數去計，咁點樣去計呢10%咧？咁係計頁數啊，定係點樣咧？易唔易拿捏咧？咁除咗書之外，頭先話影片啊、聲音啊，甚至啲畫作啊、戲劇都係喺當中嘅，譬如地圖、畫作咁。咁點樣計嗰係咪複印10%呢一個原作品嘅內容咧？點樣係劃得清呢一個點咧？ 我哋建議嗰個10%呢一個合理比例嘅部分咧，其實係一個指引啦，咁樣樣，咁咧就係、我哋都要視乎咧，就係當中咧嗰個具體情況啦，同埋嗰個作品咧嗰個特性嘅。咁如果嗰個有關嘅情況咧，係影印嘅時候咧，係有機會超過10%嘅內容咧，咁我哋就建議咧，就係、圖書館咧，亦可以咧按照咧個別嘅情況啦，同埋特定嘅作品咧嘅特點咧，去睇下咧就係、印幾多 才可以咧，就係構成一個作品嘅合理比例嘅部分。 即係所以最後話事權都係喺翻圖書館嗰度，就算你超過10%，有機會係得嘅，不過就要圖書館係咪可能館長啊，要有一個嘅決定咁，係咪咁啊？ 係啦，可以亦。可超過，如果係有10%，超過10%嘅情況咧，就按照當時個案嘅情況咧，同埋嗰個作品嘅特定嘅特點咧，就係嚟衡量。咁我哋咧就係亦就我哋呢個建議咧，就係都未定案啦，因為我哋而家都係諮詢嘅階段。咁我哋就會就住呢一個建議咧，就睇睇咧就係圖書館方面咧嘅慣常做法啦，同埋對呢個建議嘅睇法嘅。 所謂按個別情況或者個別個案，會唔會有機會令到有啲情況唔係好清晰咧？咁有啲乜嘢著情嘅位置覺得係可以嘅咧？舉個例，譬如先我講地圖嗰啲，係咪基本上你話影10%都未？即係成張咁舉例啦，咁又可能又未必好完整喎。呢個係咪一個考慮點咧？咁或者輸咁樣咁先算啦。有啲乜嘢理由或者情況係可以多過10%咧？ 例如譬如輸方面啦，可能佢係如果係印10%嘅時候，可能嗰句句子係未完成噶嘛，咁可能咧就要按有關嘅具體情況咧，就係印多少少出嚟咁樣樣。咁咁真係要視乎當時嘅具體情況同埋咧嗰個作品嘅特點，咁同埋點解要定一個10%咧？咁我哋好似頭先所講，我哋就參考咗一啲海外普通法司法管轄區嘅做法啦，佢哋都係用呢一個10%去計算啦，同埋咧我哋都定一立一個合理比例部分咧嘅準則咧，其實都係要平衡呢個版權擁有人咧嘅利益啦，同埋版權作品使用者嘅利益，咁雙方要取得一個平衡。所以定有關的準則的。 OK， 可能要影呢啲書嘅人，有時可能都係學生啦，或者係教師啊，咁會唔會因為教學用途有可能係一個豁免或者叫酌情頭先呢個10%限制嘅原因咧？ 關於教育方面咧，我哋咧喺版權條例底下咧有另一啲嘅版權豁免啦，同埋版權亦即是版權嘅允許行為嘅，有另一啲嘅條款咧就係規管啦，同埋咧就係規定咧有關影印嘅部分嘅。 嗯，所謂其實複製啦，我見你哋係咪講下複製就唔係淨係講緊影印嘛？我舉個例，譬如我攞手機去影。去影相咁，咁係咪都係受住呢一個嘅附屬法例嘅規管嘅？ 係複印方面咧，就其實咧係包括咧就係用影印機啦，同埋咧用電子方式咧去複印嘅。咁而我哋咧呢個版權條例咧就有講複印嘅時候咧，都係用呢、這、一個做法咧，就係去睇呢個複印嘅行為咁樣樣，咁而附屬法例方面咧，我哋咧亦會建議咧就住咧就係電子複印嘅方式咧，就會有一啲條件啦，咁啊就去規管嘅。 嗯，其實日後點樣去規管或者點樣監管咧？譬如嗰個人去影印，咁係咪數住佢係咪10%嘅頁數或者係段落咁？究竟係點樣監管到件事咧？就算有一條法例喺度， 咁呢、這個咧就因為圖書館咧影印提供一個複製本咧，就係俾使用者嘅時候咧，咁使用者咧都需要咧就係喺呢一個提供一個聲明，咁咧就係話佢咧就係收到咧有關嘅個複印本嘅時候咧，係會作一啲研究啦，同埋私人研習嘅用途咁樣樣，咁而圖書館咧，亦咧就係方面咧就係亦根據，如果能夠咧就係根據咧就係有關嘅規定咧，符合有關嘅規定咧，佢先至能夠咧就係進行呢一個有關嘅允許作為。 符合有關的規定，即係因為頭先你講啊，譬如嗰、那個用途係即係私人嘅，唔係攞嚟商業用途啦。舉個例咁啊，咁就可以喺個聲明度可以講啦。咁，但係頭先我講嘅係你點樣睇住佢係咪真係10%咧？呢一個監管係點咧？係咪到時候圖書館嗰部影印機隔離係會有個人舉個例啊，係會睇實啊，或者睇清楚每個人印係咪真係得印咁多咧？印多咗就唔俾帶走咁，定係點樣嘅咧？ 就呢、這個，因為有關嘅允許行為咧，就係、是關於咧就係、是、嗰個情況咧，就係、是、當一個圖書館使用者係要求咧，就係、是圖書館咧 嘅職員咧，就係管或者管長咧，就係複印有關嘅作品嘅時候咧，就係作出嘅規管嚟嘅。咁如果譬如嗰個使用者咧係去影印機自行影印嘅時候咧，咁佢會係另一個情況。咁咧就係唔係我哋頭先所講10% 嗰個允許作為嘅情況咯。 其實今次呢個聲明係咪一個新嘅做法嚟？過往有冇話要聲明？即係你係攞去印嚟做咩用途啊？或者印幾多啊？咁使唔使做類似咁嘅情況嘅？ 現行嘅附屬法例咧，其實都有呢個規定嘅。 嗯， 就係、是、咁使用者咧都係需要咧就係簽署咧有關嘅聲明，就係、是、收到呢個複製品嘅時候咧，都係作一啲研究啊同埋私人研習嘅用途嘅。 嗯，咁個分別係啲咩咧？咁？ 咁新嘅規例咧，我哋咧亦會咧就係、是、沿用呢一個方法嘅嚇。咁同埋咧就係、是、就住咧就係、是、電子會沿用呢一個方法。咁同埋咧就係、是、寫清楚咧就係、是、譬如喺第二啲情況啦，當檔案室啦同埋博物館嘅時候咧，如果係係提供俾其他嘅其他。當一啲圖書館咧提供咧就係、是、一啲複製品俾其他嘅圖書館嘅時候咧，咁、可能我哋亦建議咧就係、是、有關嘅圖書館咧就係、是、作出有關嘅聲明。咁呢啲係新嘅建議嚟。 好好，唔該曬許麗珊，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許麗珊係知識產權署助理處長，括弧版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卫生署署长林文健接受报章访问的时候表示，上年度提高烟税对控烟成效立竿见影，大女性吸烟率达到3%-4%，20年来冇下跌。添加味道的煙草產品對女性特別有吸引力。衛生署調查發現，女性吸食薄荷味和薄荷及水果味的傳統煙比率較高，分別為68.3%和5.1%。未來會考慮是否透過立法禁止銷售添味煙草產品。厄瓜多爾總統諾沃亞當地星期四簽發行政令，批准中國厄瓜多爾自由貿易協定。厄瓜多爾生產、外貿、投資和漁業部部長表示，中厄自貿協定經總統批准之後，將會由外交部送交中國。經過兩國的批准過程，協議將會在60日內生效。央视新闻报道，中国是厄瓜多尔第二大交易伙伴。中厄两国去年5月11日正式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厄瓜多尔成为中国第27个自贸伙伴。协定签署之后，两国将会分别履行各自国内法律审批程式。根据协定之中的货物贸易关税减让安排，中厄雙方將會分別對90%的稅目相互取消關稅，其中大約60%的稅目在協定生效之後立即取消關稅。俄羅斯別爾哥羅德州星期四再遭到來自烏克蘭的火箭彈襲擊，造成至少7人死亡、18人受傷。俄羅斯外交部發表聲明，譴責烏克蘭襲擊平民和民用基礎設施，並且表示俄方有意在聯合國安理會提請審議有關問題。俄羅斯國防部就說，俄軍當日通過遠程高精度武器打擊烏克蘭的軍工企業，所有既定目標都被擊中。另外，位於烏克蘭東部頓涅茨克的工業城鎮阿夫迪伊夫卡正是遭到俄军从三面围攻，在当地的乌军表示局势极其危急。美国白宫指当地有落入俄军手中的危险，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首先讲到呢个2022年版权修订条例啊，讲紧现行法例要求啦，点样咧？市民如果喺取得版权作品嘅复制品之前咧，必须系令到图书馆啦或者博物馆馆长佢嘅信纳啦，佢哋只系为研究啦或者系私人研习而攞到呢一项嘅复制本啦，而图书馆咧唔可以提供多过一份复制本咧俾同一名嘅市民嘅咁，亦都唔可以向佢哋提供超出合理比例嘅版权作品复制品。咁經過修訂咗嘅版權條例喺上年五月生效之後咧，就規定公眾喺指明圖書館複製一啲已發表嘅作品嘅部分嗰陣咧，唔可以超過合理比例。咁啊，而家話打算做諮詢啦，建議嘅呢個附屬法例咧，就指明啊合理比例咧係唔超過10%嘅咁，就係即係唔再用咧而家其中一個準則咧，就係、是、以字數計算合理比例嘅做法。咁就兩個月嘅公眾諮詢咧就。嚟緊會做啦咁。嗱，而家喺版權圖書館規例入邊咧，講到合理比例嘅規定咧，又講到個字數究竟點計嘅。譬如從一啲版權作品入邊複印一段文章，係唔可以超過4000字。如果複印一系列嘅文章，每段唔可以超過3000字，總數唔超過8000字。咁有啲咁嘅字數上面嘅規定啦。而家就話從嗰個比例上面就話唔可以超過10%嘅咁。請另一位嘉賓都同我哋講下啦。其實而家多唔多人喺圖書館去複印啲書啊刊物嘅咧？咁或者有冇跟呢一個嘅字數嗰個限制去睇住去做嘅咧？咁18723111電話旁邊有優質圖書館網絡創會會長雷志刚，早晨。 喂，早晨啊，萧乐文你好。 你好，雷志刚。而家其实即系互联网好盛行啦，电子书亦都多咗人用啦。咁多唔多人仲喺譬如图书馆系复印一本书或者刊物或者头先讲嘅唔同一啲作品啦？仲常唔常见嘅又？ 以我哋优质图书馆网络咧，其实主要咧就系涵盖全港嘅中学同埋小学嘅图书馆嘅。咁就變咗我琴日都就呢個即係我今日同你哋傾偈咧，都諮詢翻啲理事先嘅。咁我不如我講咗啲理事有少少嘅 好啊，整體講先 嘅觀感啦。咁第一咧就未知道個條例嘅詳細內容嘅。咁你頭先分析咧，反為都清晰咗嘅，因為就俾我從個報紙或者係一啲政府嘅稿件嗰度睇到係更加好嘅。咁佢哋就話未知道條例詳細內容同埋細節，唔知點評估。咁第二咧就要定義圖書館嘅，當然你哋包括咗博物館啦咁樣啦嚇。咁啊嘅圖書館嘅範圍喺就圖書館嚟講，佢個範疇嘅定義係咩咧？例如有公共圖書館啦、大學圖書館啦、中小學圖書館啦，咁同埋仲有啲叫做專科圖書館嘅咁樣。咁就複製，至於複製嘅定義咧，係咪淨係影印咧 ？scan 又點睇咧？ 哦，佢先話包埋啊，頭先同知識產權署嗰邊傾，佢都話係 OK 包埋嘅 OK。咁就有啲就話經手機 scan 咗啲嘢就變成文字，即係有 OCR 咧就變成文字。咁淨係攞咗個文字，咁同埋我就知道咧，就係所謂版權法咧，版權法咧一直以嚟咧，我哋都強調咧，就係保障嗰個形式，就唔涉，即係唔會話係過分保障嗰個內容嘅，或者刻意去挑剔個內容嘅。咁如果呢個文章係經過重排啊，或者係經過重新演繹咧，又另計嘅。咁當然站喺呢個保障作家啊，或者出版社嗰個版權法就。另外一個觀點啦，咁樣咁當然版權法都涉，尤其是啲 DVD 啊嗰啲咧，你知見到一開始嘅時候咧就會話不適合擺喺公共圖書館啦，亦都唔可以喺邊度播放咁樣，咁後屘傾過之後咧，呢啲其實就唔係版權，因為版權咧係要複製先至有呢個 conflict 嘅，咁就如果你係睇咧係牽涉咗一個叫商業條例咁樣。咁當然有啲人去講咧，就話呢啲嘅條例咧，就睇下政府告唔告啦。甚至有啲人有啲機構會話，不如政府告嘅時候咧，咁我哋就出名啦咁樣。咁即係好多種爭拗。咁最仲有咧，就以學校圖書館嚟講咧，學生會影試題啦，或者老師唔方便會幫佢哋做嘅。咁但係我哋有公開試題板度。咁如果以學習嚟講咧，佢哋會 會影一啲嘅事，影一啲公開試嘅事例，當然涉及考試局嗰個版權啦。 嗯。 啊，咁就咁，但係咧就嘅根據教育局嘅指引咧，我哋都會將一個 circular 咧就貼咗喺度嘅。正如你頭先講，就唔超過10%啦。冇字數限制，但係咧就一個合理比例咁樣。咁就如果你淨係限圖書館，咁如果借咗本書翻去自己影印咧？交咗出面影印，咁當然海關會去搜查啲影印鋪啦，咁或者私人有部影印機，或者私人翻屋企去複製啦，咁嗰啲空間係更加大嘅，咁、 okay. 即所以嗰、那個、那個意義係不在於圖書館，因為如果圖書館，尤其是頭先你講到就話限於圖書館長授權，市民要聲明。咁呢啲係一個繁複咗嘅一個程序啊。咁就即係如果你話涵蓋埋中小學圖書館，當然我哋嘅權力大咗，我哋都好高興啦。咁但係調翻轉，喂，呢啲工作邊個做咧？公共圖書館當然個館長可以授權俾佢職員做。咁但係以中小學圖書館嚟講咧，就好可能淨係一個圖書館主任去負責呢樣嘢。咁啊，監管不力有咩責任咧？咁係呢啲技術上面嘅問題啫。香港。Okay.發生嘅嘢多數都係技術問題㗎啦，係啦。 我見佢講緊嘅指明圖書館都係包括話學校啦，即係教育條例界定 嘅 學校啦，或者大學嘅圖書館啦，政府部門一部分形式管理嘅圖書館都包埋嘅咁。咁另外頭先我就想問啦，頭先講話其實影視題都學生都不時會有嘅喎，亦都有個即係通告啦，咁樣叫做即係提大家唔好影多10%，但係其實跟唔跟嘅咧？ 冇得跟嘅，因為啲學生學即係。即係我哋都唔會坐喺個影印機度監視住佢，亦睇睇佢有冇曾經擁有嘅聲明。咁但係有一啲同學咧，大家基於考試嘛，基於成績啊嘛，咁而就準備考啦嚇。咁所以佢哋一定嘅有啲學生會嘅立場啊，或者要科一啲負責嘅同學啊，因為。老師一定唔會參與其中嘅，咁佢哋就會 scan 咗個試題擺喺一個公開嘅網上面，咁啲學生都知嘅，我哋可以，我哋唔使買呢個試題，我哋可以喺嗰度 download 咁樣，咁即係或者喺嗰度睇咁樣啦，咁即係所以嗰個如果要嚴格執行咧，反而係多咗嘢，咁就但係如果你話站喺學就如果我初步睇個條例開放咗噶嘛，令到大家都可以自由去 access 到嗰啲所謂公共嘅知識財產啊，咁呢件事係大家嘅好事，咁但係中間點平衡咧？平衡嗰個所謂你甚至有啲書講明我唔會擺公共圖書館嘅，有啲暢銷書唔會嘅，咁而甚至佢哋都會提倡緊一啲就話。喂，會唔會有一個借閲權嘅版税咧？同政府傾啫嘛，咁樣即係嗰類係幾複雜嘅。 但嗰個又另一樣嘢咧，借閲權呢、這個而家講嘅係複印啊嘛。 複印講就係係我覺得一本書嘅十分一比例咧就冇問題，但係你話一篇文章入邊嘅十分一比例或者唔超過幾多字咧，十分一比例咧就難掌控嘅。咁但係唔超過幾多字，一篇文章好多，除非論文啦，一般嚟講咧都唔會超過所謂4000字嘅。咁啊，係啦。 另外就諮詢文件都建議，頭先都提到少少噶啦，話要求獲得複製品嗰個人咧要填寫書面聲明，簽咗之後交翻俾圖書館館長，咁亦都要確認事前係冇獲得相同嘅複製品。而家有冇做類似？ 冇曾經第二度授權俾我哋去做，係啦，佢冇藏有。咁 而家有冇做類似呢啲聲明㗎？使唔使做？ 完全冇嘅，唔會嘅。而家唔會嘅，只係提醒佢自己自律嘅啫。 學校如果真係要咁做，有冇一啲難處喺當中咧？ 個難處睇大家遵唔遵守啦，因為大家都會話你好難執行嘅喎，你點告啊咁樣？咁但係調翻轉嚟講，如果你真係執得咁嚴謹嘅，咁學校咪撤銷個影印機就冇事啦，係咪？咁佢借翻去，全部書可以俾佢借翻去啦。咁佢借翻去之後，佢自己影印都唔關學校事啦。咁啊，頭先講過，另外學校工作量係一個問題咯，係工作。 OK， 喺個監管上面等等好啊，同啊呂志剛，你傾到呢個先。呂志剛咧就係優質圖書館網絡創會會長，先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 主持海林，制作周伟业。 当农历年过后，想必大家都开始想回归健康饮食。这个令我想起近年美国荷里活一间标榜健康饮食的网红超级市场 Elwyn， 而它的名字其实是来自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反传统作家塞缪尔·巴特勒 Samuel Butler 一部乌托邦式的讽刺小说《埃利旺奇游记》。 故事发生在一个虚构的国家埃利旺，英文名叫 Elwyn， 这个用无处的英文 Nowhere将他的英文字母倒转写创作出来的字谜，暗喻了小说入面颠倒逻辑去讽刺英国维多利亚社会盲目跟风的荒谬问题。一位年轻的英国人在新西兰的山区发现一个失落的文明，埃利旺是一个拥有独特法律和习俗的社会，和当时维多利亚社会的很多规范几乎是背道而驰，包括刑事处罚、宗教和人类中心主义。例如埃利旺入面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健康负上责任，根据埃利旺的国家法律，罪犯会被视为患病者，而患病者则被视为罪犯。埃利旺的另一个特点是没有机器，因为他们普遍认为机器具有潜在危险。 尽管埃利旺有各种缺陷，但是仲未达到1949年乔治奥威尔的1984入面那种反乌托邦的程度，它比较属于是讽刺乌托邦的类型，和1726年乔纳森斯威夫讲述的大人国小人国的经典小说格列佛游记比较相似。而埃利旺奇游记在当时亦都是一本相当有开创性的小说，他富有先见之明地开始了对机械意识的探讨。作者另一部小说中更进一步探索机械进化并最终取代人类的可能性。这种主题对当时有关人工智能的讨论引起共鸣，对后世的作品亦都有相当大的回响。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埃利旺奇游记》，作者塞缪尔·巴特勒，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三条过海隧道咧喺10月17号咧就开始呢个分时段收费嘅，到而家咧都差唔多两个月啦。运输及物流局咧就喺社交平台提到话措施初见成效，整体嘅车龙啦、塞车咧都有舒缓。初步数据睇到咧红隧同埋东隧嘅车龙咧，朝头早、夜晚繁忙时段咧分别减咗咧系超过1公里同埋0.5公里嘅。繁忙时段以外，全日近80%时间三条隧道咧系整体畅顺。以红隧嚟讲咧，往九龙方向咧喺分时段收费之前咧，就系每日车流咧就大约5.2万架次啦。分时段收费之后咧，头两个月咧减到去大约4.4万啫。咁啊，往港岛方向咧，车流就由每日咧大约5.4万架次咧，降到唔够5万。东隧方面话整体嘅车流都少咗7%至10%嘅。咁西隧方面嘅车流又点咧？佢就话录得增加。咁啊，社交媒体都提到咁嘅情况。成个情况，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斌，早晨。 早晨，萧乐文，早晨，各位听众， 你好。两个月啦，这个分时段收费喺三隧嗰度，有冇都落去睇过？睇到个情况系咪都符合原本嘅预期咧？ 我一路都有关注啦，同埋亦都同运输署嗰边有保持沟通嘅。咁对于三隧分流咧，咁而家做咗啲效果咧，同预期都系差不多。咁最主要咧，当其时实施呢个做法咧嘅原则就系希望可以令到红隧啊、东隧啦、啊。以至周邊嘅一啲道路咧，係可以即係冇咗條車龍，咁令到附近嘅道路可以暢通啦。咁另外三條隧道嘅車流分布上面咧，可以即係分散開去。另外一個主要嘅目的咧，就係希望唔同時間唔同收費咧，可以令到啲駕駛人士可以早啲出門口。咁根據數據上面嚟睇咧，咁的確係有即係接近10% 嘅人左右咧。是会提早或者是延迟出门口的。咁呢个收效呢都同预期是差不多。咁但是当然啦，我哋喺实施一段时间之后呢都希望可以有啲检视，同埋有啲地方系咪可以做啲调整。 咁或者做啲微調咧，令到嗰、那個效果係更加明顯啲。 檢視同調整我哋轉頭先講啊，但係你有冇行過咧？喺繁忙時段行過洪水、東水，係咪真係睇到個數字上面而家就話分別減咗一公里啦，或者零點五公里啦？繁忙時段係實質落去揸落去揸車落去做作為一個司機感受又係咪咁咧？ 嗱，實質上咁樣講，就係、是、洪水以往咧不嬲。即係你幾乎任何時間行過咧，都會塞車嘅。咁而家咧，你喺最繁忙嘅時間過後咧，就會開始鬆動啦。甚至乎有啲日頭嘅時間咧，就行過係唔使塞車嘅。咁就呢、這個感覺係比較明顯啲。咁但係對於西隧嚟講咧，的確係多咗好多車。咁尤其是喺繁忙時間咧，係有咗嗰條車龍。咁以往係冇見過嘅，咁的確喺呢個做法之後係會有條車龍喺度嘅，咁所以咧呢啲嘅微調咧都需要係即係進行啦，咁令到成個嘅暢順度希望可以提升，但係我哋必須要承認三條隧道基本上咧係唔能夠應付而家嘅車流，如果你想繁忙時間咧唔塞車係需要有第四條過海隧道，咁但係現階段就係、是。有咁多嘅方法，我哋只係能夠考慮用一個比較合理啲嘅分布，咁令到車流量可以最大。 喺網誌嗰度啦，運輸購物流局提到西隧就係話西隧嘅收費整體下調，咁吸引部分嘅駕駛者轉用西隧，亦都符合政府嘅預期嘅咁。你自己亦都話觀察到嗰條龍係長咗啦。佢運輸署其實喺答明報嗰陣咧，其實有話西隧喺繁忙時間咧交通維持相若水平嘅咁。你自己覺得係咪真係相若水平，定係真係都係長咗好多嘅咧？你嘅觀察係點啊？西隧方面有冇話而家有啲擔心話三隧齊塞嘅風險啊？又 嗱呢個我哋都最擔心就係三條隧道一齊塞啦。咁但係咧睇落咧。就其實仲有啲機會可以改善嘅。第一樣嘢咧，而家就西隧隧道口嗰度咧就進行緊工程啦。咁幾條隧道口都進行緊工程嘅。咁若果係嗰啲原先嘅收費亭拆咗去理順翻條路咧，我相信嗰個交通流量係會比較好啲，因為而家轉線咧的確係有啲混亂嘅。咁另一方面咧就係、是、有時西隧係有條車龍，咁最主要咧就係、是、喺西隧嘅港島出口嗰邊咧，原先係有一啲路口嘅分配咧，就唔係好平均，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咧係透過一啲工程啦，包括係去堅尼地城嘅兩個路口係咪可以劃做去中環嘅即係其中一條線劃做去中環嘅路口，或者去上環咧開多一條特別嘅線俾佢去上環，咁令到嗰個西隧嘅流量可以即係暢順一啲。咁但係咧現時西隧嘅的确是多了的士啦，同埋多了重型车辆，咁嗰个行车嘅速度系会慢咗，咁呢一方面都会令到西隧嗰个行车系缓慢，但系未算系挤塞嘅。 即系你都见到嗰啲商用车啊、重型车系多咗行西隧，而令到个车龙系因为佢哋慢咗。 系冇错嘅，咁多咗重型车啦，多咗其他嘅车辆，以前呢啲车都系基本上唔会行西隧嘅。是极少啦，咁而家系多咗嘅，咁的确系会令到即系西隧系繁忙咗，咁但系你话佢系咪去到好塞咧？咁如果冇意外嘅情况之下咧，基本上都系行，不过行车时间咧就比较缓慢一啲，咁所以都系希望可以透过一啲道路工程咧系可以改善。 嗰啲工程系咪可以短期内做到咧？又？ 我哋一路都敦促紧政府啦，咁希望佢可以尽快展开啦。而家佢哋做紧啲研究嘅。 整体嚟讲有冇即系数字上面都可能睇到啲啦，但你自己观感咧，系咪睇到话喺繁忙时间车流真系推咗去一啲繁忙时段以外嘅其他时间咧？咁系咪啲车流流咗去咧？你落去嘅亲身经验睇到系点？ 因为提早去到七点半前过隧道咧系20蚊嘅，咁所以咧有部分车都系会提早，同埋如果嗰、那个。减幅系好明显嘅话，相信系可以吸引到部分车系早啲或者晏啲出门口嘅。咁而家我哋过隧道嘅时候，都会望一望呢个时间啱，咁就可以行。即系行啦。如果系未够钟嘅，可能要等多一等咁样，或者提早少少。可以早嘅都会尽量早嘅。咁喺呢一方面数据上面都话到俾我哋听，系大概有7-8% 人咧。是会咁做，咁所以我都希望即係呢个比率呢，如果能够再进一步提升一啲呢， 我相信車龍咧係會即係再短一啲。 嗯，最後講埋你自己親身觀察一啲近頭先講少少近隧道口嗰啲非過海交通嘅情況點樣改善咗啦？同埋頭先你話係咪一段時間都要檢視咧？點樣去有啲空間改善咧？個諗法係點咧？ 一方面啦，就係、是、營運車輛咧，包括係小巴嗰方面咧，經常都有同我哋反映，佢哋認為而家50蚊咧位一咧，對佢哋嚟講係好吃力嘅，因為以前咧佢哋可能都唔需要咁貴咁我覺得如果我哋喺行咗一段時間之後，覺得個隧道係有條件嘅話，呢一方面嘅聲音我都希望政府能夠正視啦。 應該點調整咧？應該點調整咧？應該係 即係可能要有翻啲下調啦，係嘛？咁、因為本身政府做個隧道嘅分流都唔係希望賺多啲錢，而係希望可以做到分流。咁如果分流效果又明顯，又唔會影響到流量嘅話，咁我哋為何唔令到業界係嗰個經營環境好啲咧？包括小巴嗰方面，佢哋而家經營環境好困難啦。另一方面咧，就係嗰個繁忙時段嘅嗰個定義啦，而家就係7:30開始加到8:00多分。咁見到西隧咧嘅繁忙時間咧，其實都係8:15之後嘅。咁係咪可以將個繁忙時間再褪後少少？即係我哋嗰個加價時間褪後少少，譬如7:09先開始加價。咁有啲車咧，可能佢可以提早半個鐘啊，15分鐘出嚟咧。其實佢就可以提早嘅，咁、 okay. 令到嗰個繁忙時間咧，係車流量嗰個分配係會好啲咯。 好，同阿陳斌你傾到呢度先。陳斌咧就係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主席啊，講到就係運輸及物流局都有提到話三隧分流咧就見成效，提到話呢個分時段收費咧實施咗2個月啦，整體嘅車龍塞車情況咧都見到有成效同埋有舒緩到嘅。